咁啊，上文柯南问：佢话如字五音系矮何就为佳？咁所以现代佛呢就答复柯南：上文所问啊，所以佛话柯南啊，佢话以金玉珠系因界显心，啊或者以空是色边界。嗱，你柯南欲想知道呢个五音以何为佳吗？咁啊，现在我话俾你听，个唯识以共呢个空啊，系归于呢个色边际。嗱，咁我哋平常只系讲呢个色法系有十一种啦，但系从来都唔曾讲到呢个空咧，亦系呢个色法。咁啊，现在十开始唔单话色法啦，属于呢个色边际啊，连呢个虚空亦都系归于呢个色。边际所致，嗱咁啊，色法就系呢个色音嘅浅界限啦。嗱咁啊，空咧就系色音嘅深界限。我话为色与空，而色边际个为触及嚟是受边际啊。嗱，六根对六尘，咁啊一定有一种感触嘅，所以六根对六尘就未为佢嘅触。咁啊，由呢个六畜嘅因缘，即系六根对六尘，咁啊根尘相畜相接啊，就生一种嘅感受，就名为叫做受音啦。咁啊，现在讲唔单话呢个根尘相畜啊，属于呢个受边际，就系根尘相离，亦都系属于受边际啊，所以畜。就是受音的浅界限，离呢属于受音的深界限，和为触及离是受之际，个为机的语亡是想边际啊，那机就是记忆，或者呢是追忆过去啊，咁啊或者呢是安排未来，咁啊亡呢是属于亡失啊，所谓追忆不起。咁啊，平常讲记忆就系想边际，咁啊，现在佛开始咧说呢个妄啊，亦都系属于想边际，所以记咧就系想音嘅浅界限啊，妄失咧就属于想音嘅深界限。个为灭与生是行边际，咁啊生灭不停。刹罗转变啊，就属于呢个行音嘅边际，个暂入合暂就归色边际啊。嗱，如同嗰啲水，如果系逆流啊，就属于叫做暂入。咁啊，流到呢个水源嘅地方咧，咁啊叫做暂入就合暂啦。咁啊，若是以法嚟讲咧，我哋修行。能够返往归真，所谓生灭地灭，即灭现前之时，名为叫做暂入合暂啊，系属于呢个色嘅边际。个此五音而个重叠嘅生起，生因即有，就灭从即除。个理虽顿悟，就地悟定消；是非顿除，就因次递进。我以是结波根结，我何所不明？在此询问。咁啊，此一段经文咧，就系、是、答啊个第三科，名为咧叫做追答定消次第。咁啊，柯南就问由此五音就为定消除，为次第上。咁啊，问咧系在于先啊。咁啊，佛所答咧。是在于最后，所以名为叫做追答。个此五音缘系重叠生起啊，说明呢个五音嘅根源咧，佢系重重叠叠咁嚟到生起。咁啊，个生嘅时候系从细至粗啊，咁啊一共咧系有五层之多，咁就名为叫做重叠生起，就系、是、由最初。咁啊，生灭 以不生滅和喊，咁啊有呢個微細嘅息音啊，然後行音同埋上音、受音，以共咧呢個色相呢個色音，所以生嘅時候啊，係從細至粗有其五節，名為叫做從節生起。個生因嘅色有，就滅從嘅色頭。嗱，咁啊，柯南指問咧五音。是为正消除，又为次第尽，他就从来未曾问佛啊，五音呢是生起的次第。咁啊，现在佛之所以详为解释，柯南虽然问五音怎样正消除，但系亦都有呢个生在内啊。咁啊，五音五从五灭。若果无生啊，我哋又点样设有个灭呢？所以现在佛同佢讲，佢话生就系因色有，呢、这个色呢就系、是、指五音最后嘅色音啊。咁啊，色字呢系第二八阿赖耶色。咁啊，既然生因色有，咁啊即系合上文啦。佢话指五音缘系从劫。生起啊，就系、是、生嘅时候，最初有呢个第二八阿赖耶识，咁啊灭就从识除啊，嗱咁啊五音烦恼灭之时，即是我哋返往归真啦，咁啊修得有功啊，咁啊修行有效啊，咁啊发生咧一个破烦恼嘅作用。就是属于从粗自细啊，就是天天灭这个色相，这个色音，即是五音中第一个色音，咁样然后按住个次序，就灭受音、灭想音、灭行音、灭色音，咁就叫做灭，系从色除，就如同一个人穿衣服啊，你着嗰阵子。是从里面所谓贴身最细的一件的衣服，咁啊先先着起啊，咁然后越着就越大件，咁啊越着咧就越粗啦，咁啊轮到外边嗰一件啦，咁啊最大噶，所以人穿衣服就系从内而至外，即系从细而至粗。嗱，咁我哋脱衣服嘅时候，就抢最先啊外腰嗰一件脱起，即系最粗、最大嘅一件先脱，咁啊最后咧先至脱到啊所谓呢个贴身嘅内衣，咁啊从外咧而至内噶，咁啊就譬如我呢个五音烦恼啊，从贴生起之时，咁啊亦。都有其次第，咁啊灭嘅时候咧，咁啊亦有其次第啊。生系从细至粗，灭系从粗至细，咁啊叫做生因即有啊，灭系从即除。个理须顿悟嘅定悟定消，嗱咁啊柯南问啊，为定消取，所以佛答柯南啊，嗰、那个理则。就顿悟，就成悟定消，此佛五音法，众生无始时来执着心口。咁啊，现在蒙佛开示，五音之法啊，都系如幻嘅如花，如同呢个虚空之花，系彻底虚妄，本无实我，实法可得。咁啊，因此咧。佢能夠頓悟啊，所謂頓然明白。咁啊，現在話成頓悟故，咁啊一時能夠消滅啊了五音煩惱本空。咁啊，如是嘅境界咧，在呢個六色位中，屬於佢嘅明智位啊，係如同前三卷阿難及諸大眾啊，聞佛開示。四科七大皆如来藏妙真如性清净本然，周遍法界。咁啊，阿难及诸大众到此先至开圆顿解啊！ 咁啊，即係禅宗嘅大彻大悟，打破统底，係亲见本来，然后先至悟得啊！一切世间係知所有物，皆即菩提，妙明如心啊！心经片缘，含果十虚，咁就属于咧未智慧中系开悟，嗰、那个理则顿悟，咁啊成悟就定消啊，个是非顿除，因次递进啊，此就佛答阿难所问呢、这个五音嘅次递进，就属于有一部分，佢呢个根性略为暗顿。他虽然文实开始五音虚妄本体全空，但是当他文化之时，他了知五音无实我实法，但是过了之后呢，他仍然执此心是为实我，这些纯粹是无量劫以来所谓的执心口啊。因此在事相呢方面嚟讲，佢即使发心修行，咁啊修行有效断烦恼啦，佢都唔系话一时之间啊可以顿时间啊咁啊断尽呢个五阴烦恼，咁啊一定要以呢个戒定慧之力，以及啊呢个圆顿嘅止观啊，所谓渐次修行。依呢五音中嘅烦恼咧，亦系渐次而灭，所以话是非就顿除，就系因次递进。咁如果话理须顿悟，就好似太阳一出啦，咁啊黑暗同时啊，太阳一出，呢个黑暗同时就冇咗啦，等于话有太阳，一定冇黑暗嘅。如果话黑暗咧，就肯定冇太阳。所以在理則頓悟呢方面嚟講嘅咧，太陽一出，暗通時就冇咗啊，咁就叫做理則頓悟。嗱，咁如果是非頓除，就因次第進啊，就如同啊呢個北方或者嗰啲常常有落雪嘅地方啊，咁啊借住個太陽出啦。咁啊，嗰啲雪就唔系话太阳一出咧就马上融啊，而系慢慢融。嗱，例如美国咧，好似加州啊，咁啊，三藩市同埋呢个罗省啊，咁啊，佢呢个冬季咧，佢就好少有太阳嘅。咁啊，等于话嗰啲雪咧，佢即使越落就越多，因为太阳少嘛，佢就好难以融嗰啲雪。咁啊，等到春夏二季啦。咁啊好天，亦都冇咁冻，冇雪落，咁啊亦都太阳出啦，咁啊嗰啲雪咧唔系即刻融啊，佢就日日有太阳，咁啊就日日慢慢融啦，咁啊所以嗰个地方咧，佢就唔需要特别设水塘啊，去储藏嗰啲水嘅，你只要日日有太阳出啊，咁啊山上啊，在呢个冬季嘅时候所积嗰啲雪啊。咁啊，佢日日有太阳，咁啊，嗰啲雪就日日融啊，咁啊流落嚟咧，咁啊过千万人口啊，都融唔晒啊，咁啊就雪嚟，太阳一出，即使唔能融雪啊，嗰啲雪都唔系一时之间，咁啊全部因为太阳出而化晒，那系慢慢融啊，系慢慢嚟嘅消化，咁就譬如。在呢个事相之中，我哋若能发心修行啊，咁啊修行有效，能够显示出呢个破烦恼嘅力量。咁啊，由于根性略为暗顿之故，佢唔能够顿然之间将呢个五阴烦恼断尽啊，佢哋只能够咧系次第慢慢咧按部就班咁咧嚟到从粗至细啊。慢慢嚟到断，咁就叫做是非顿除，系因次递进啦。咁我以是与跌多根跌，若何所不闻？你就再此询问啦。此就佛啊，系有意咧，系责问阿难，责话阿难啊。佢话我以是与就跌 多根结啊，嗱咁呢个结多罗天，咁啊奉佛呢条咧所谓种种宝物的成个结花根，嗱呢条根本来就系一条，咁啊由于呢个将佢打成六个结啊，咁啊啲六个结咧就有其次第嘅，咁啊一个一个咁啊结起嚟，由第一至到第六。咁有六个结，按其次第咧，系生起。嗱，咁你解嘅时候啊，你总唔能够一次过，咁啊六个结同时解啊，咁啊亦都系按住呢个次序啦。咁啊一个一个啦，咁嚟到解嘅。所以上来佛啊，亦都曾经问阿难，佢话阿难，此结多根。那个六结现前不通而解除啊，不同除否？咁啊，阿难就答佛问啦：佛不也，世尊。我话自结本业次第幻生，今日方须一次第而解啊。那个六结同体，但系结不同时，则结解时，点样可以同而除呢？所以佛话六根解除都亦复如是啊！佢话此根出解，见得人空，咁啊空正圆明，正法解脱，法解脱矣啊！虚空不生，都系佛嘅大慈大悲，已经啊详细说明六根烦恼生起有其次序啊！所以解嘅时候，咁啊亦都有其次序。佢生时系从细至粗啊，所以灭时就系从粗至细。若生若灭，若结地若除啊，都有其次序。等于话呢种道理，你阿难应该早就明白啦。何以现今啊？你入明，你再次嚟个询问我啊，话呢个五阴烦恼。是同时生起啊，就抑或啊要同时解除呢？其实呢种道理啊，早已经同你讲过，你何必再问？所以就呢四句经文呢，就是有多少佛啊，是责问阿难，不应该在此时候，所谓法会将近圆满啊，你仲要嚟问呢个五阴的烦恼啊，所谓有关。次第生起，以共次第灭尽的理由。嗱，咁啊，其实咧，唔系话阿难啊唔知，咁啊，亦都唔系话阿难咧在此咧系故意多此一问，而系阿难啊一种嘅大慈悲。咁啊，因为法会将要圆满，而上文啊第九同埋第十卷，咁啊佛咧已经系大慈大悲啊，开示。这个五重这个阴魔的境界，那么指导我们一个修禅定者，那么在这个修行的过程，那么如果遇着呢有此一种的境界啦，那么就自己知得这个完全是外边那些魔障扰乱啊，或者自己心中的魔障发现，知得它是虚妄是不实啊，咁啊，從此咧得正取相就可以破魔障，直成係無上菩提。嗱，咁啊，既然咁大慈大悲，咁啊，開示行者呢個五陰嘅魔境，所以阿難呢亦都大慈大悲啊，為我哋呢個末世呢個修行人，咁啊，再次嚟到請問法，咁啊，五陰煩惱啊，咁啊，呢個次序。是怎样生起，一可灭的时候应该怎样呢，亦都默默的说明，那么佛既然开示的五阴有五十重魔境，那么现在我再问呢，指导你修行人在这个五阴用功之时，那么知道这个烦恼是怎样生起啊，亦都了解这个烦恼呢要怎样去解其结，那么变成在这个用功期间，那么即有魔障现前，他都能够化解啊，不为这个魔障所转， 咁啊，從始至終啊，所謂一超直入於其中間咧，就永無呢個委曲之相，所以十三十二悲啊，咁啊亦都説明柯南尊者咧為我哋活世嘅眾生，咁啊亦係大慈大悲。我話應當指妄想根源，心得開通，就傳示將來末法之中諸修行者，靈識就虛妄，心厭自失，知有涅槃，就不戀三界。咁啊，此一段經文就係八識嘅第二課，明白佢哋智勸傳示啊，就係智示勸阿難自修，咁啊亦勸咧，咁啊其他人。以及这个末世的行者要将此法门传示于后世，以教导这个末世的修行者，劝以自修，就是应于所谓众生无边誓愿道，烦恼无尽。劝以自修就是属于后的三愿，就是断烦恼，以及学法门同埋成佛道。咁啊，若是话将此甚深法门啊，系辗转利人，就属于应呢个四王誓愿中第一愿，系度众生啊。咁啊，亦都说明菩萨之所行，咁啊，不出呢个自利利他，咁啊，亦都超出啊呢个四种嘅广大誓愿。咁啊，以相似。就妄想根源，佢就心得就開通啦。佛話已經將此呢個將字咧，就作呢個知字體，即係知得呢個知。佛嘅意思就話你阿難就應該要知得，咁啊佢哋已經將此啊，即係已經知此。咁啊知啲乜咧？佢話妄想根源呢個五音啊。是纯粹的是妄想，五音的妄想啊，本来是空故，我们若能得生得着啊，那么现行烦恼从此就不起啊，连这个种子我们也都要断除，那么到此这个真心呢自然就开朗豁达啦。我说妄想根源就心得开通，咁啊，屬於咧係自行啊，咁啊向下咧就勸人哋利他。佢話傳至出來，但末法之中係諸修行者就靈識虛妄啊，就話將此法門咁啊宣傳開示。呢個末法之中，個另一切眾生咧知得呢個五音係虛妄幻化，咁啊從此不生自障。若是话利根者啊，就狂性顿切，切即菩提；若是话根性略为暗顿嘅，亦都从此起行啊，渐修渐正，得以解脱。个心厌就自生嗱，咁啊一向得五音嚟实我实法，所谓空过光阴啊。是隨於這個五音流轉生死，現在我們知得這個五音古來空故，所謂妄想根源啊，不離一念妄覺啊。若是我們一念覺悟，妄覺消除，五音煩惱啊，何來實體呢？我說心念就自然是生起啦，就知有涅槃，就不戀三界啊！我哋知五音本空，所以心生厭離。但我哋為呢事幹啊，要心生厭離呢個五音煩惱咧，就因為我哋知有涅槃，知得咧有佛性係不生不滅啊！知得佛所性，個究竟真心係常樂我淨啊！先至是自己无尽的宝藏，咁啊从此不向外持求，咁就不恋呢个三界尘路，从此修行就必定成佛。我话知有涅槃就不恋三界，嗱咁啊上咧就属于正中分啦，咁啊一共六大科个经文。 咁啊前部咧係解釋完，咁啊向下咧就屬於流通神啦。咁啊流通神咧就係、是、要將此經嘅甚深妙理要流通於後世啊，令到末法嘅眾生咧亦都得兼法益。咁啊六福有人嘅遍遍十方，所有虛空嘅應滿七寶，得慈以上佛，咁慈以奉上，咁微塵諸佛嘅誠摯供養，心無虛度。嗱，咁啊流通運功咧就分為兩科嘅，嗱初一科叫做如來述歎啊，咁啊又分為兩科，咁啊初一科叫做明念惡力用。咁啊，若復有人，咁啊，即有一個人咧，佢遍滿十方啊。咁啊，呢個人咧，應該都唔係話錢嘅問題。你即使有錢啊，都唔能夠買如下所講咧咁多供品供物。咁我哋亦都可以講呢個人咧，咁佢應該係有神通，咁啊，先至可以辦到咧如下咁大嘅供養。佢話遍滿十方。所有呢个虚空界啊，都系盈满七宝啊，盈满咧即系装得满满，因为十方遍虚空界都系空空洞洞啊嘛，虚空啊嘛，咁啊现在呢个十方空空洞洞嘅虚空界都装满咗咧，所谓金银珠宝啊，所谓珊瑚琥珀琉璃，咁啊呢个七宝，咁啊我嚟做乜事呢？嗰個慈以奉上啊，係微塵諸佛以一個盡空遍界嘅七寶，咁啊奉上嚟到供養啊，係微塵咁多個諸佛，嗰個誠摯嚟到供養，就心無虛度啊，佢念念之間都係如此，並無有半點咧個虛度。佢話於依度文可，咁啊佛問阿難啦，咁啊至你嘅心意啊。咁你認為係點樣解法呢？嗰個世人以此施佛因緣，佢得福墮否？咁啊呢個人啊，以如將來嗰個盡空遍界個七寶啊，亦都持以奉上名行諸佛，正是供養心無虛度。咁啊呢個人嗰種嘅布施佛功德因緣，你話佢所得嘅福係多唔多啊？咁啊，阿难答言，咁啊，佛有问，咁啊，阿难就要答啦。咁啊，虚空就无尽啦，珍宝亦都无边，咁啊，当然所得嘅福啦，咁啊，亦都好大啦。咁啊，就阿难咧就据实嚟到答佛所问。佢话色有众生，佢就思佛七时，舍身必有获，转轮王位啊！嗱，此地一方面用事實證明布施能得福，嗱咁啊亦都咧説明啊，咁啊施少一尚且得大福啊，咁啊何況啊，咪盡虛空遍法界都係用納七寶啊嚟到供養佛咧，咁啊當然所得嘅福咧係大中之最大啦，故話即有眾生咪從前。假使有个众生有人，佢话施佛七钱啊，嗱咁啊用七个钱系好少噶，咁啊买油或者买花或者买其他种种如法嘅供品啊嚟得供养佛，嗱咁啊七钱系好微小啊，咁啊以此供佛嘅善因，都舍身游获转轮王位，佢话何况现前虚空无尽。佛土充遍，皆施珍宝，学劫之余，则尚不能及啊！自福云何？就更有边际啦。嗱，咁啊，施佛七钱系微小之微小，能够获呢如是大嘅转轮王福报啊！咁又何况眼前，从我上来所讲，有一个人啊，佢尽虚空，咁啊遍法界啊，咁啊无。穷尽咁多个佛国土咧，此人啊都布施呢个珍宝，以呢个珍宝啊来供养微尘之佛。 咁啊，如果我哋算下佢所得嗰种嘅福啊，咁啊，影身我难算啦。都话空劫嘅之意，得上不能及啊，你都冇法子得算得清。呢种布施嘅功德心啊，有几大？佢话是福云何，更有边际呢？呢啲福啊，点样我就可以睇得出究竟几大？大到呢，到乜嘢嘅程度啊？到乜嘢嘅界限呢？我就冇法子算啊！所以话四十七前咁渺小，都舍身就获咁大嘅转灵王位，何况啊？上文所讲呢个人，尽空天界，应满七宝嚟到供养微尘诸佛嘛？咁啊，呢啲福啊，我哋点样能够可以啊？咁啊，算得清？我哋点样可以能够知道啊？从边处到边处系呢个福嘅边际咧？好难以说啊，因为福太大啦。嗱，咁啊，向下咧就正式教嚟，就说明呢个福报唔论点样大啊，都唔似得咩受持或者宣传啊弘扬。似一部大佛经首灵经嘅功德来得大过佛报安啊！佢话诸佛如来就是、以无虚妄啊！咁啊，佛同安难讲，佢话十方诸佛如来，咁啊，凡有所讲，冇半点系假嘅。咁啊，就系话佛啦，现在正式较量，咁啊，就恐防人家地会问啊，咁啊，点解？我哋咁大个福报啊，都比唔上啊！呢个念经啊，或者受持此经啊，或者弘扬此经个功德大咧，咁啊，恐防有人家嘅疑问，所以佛先咧来个肯定，佢话十方诸佛如来啊，所讲嘅说话咧唔会有差嘅，包括我释迦牟尼佛在内，所以我哋十。方诸佛啊，所说以上咁大个福报嘅人，都比唔上持经嘅功德咧，一定系有其好好嘅理由。你哋只有相信啦，千万咧唔好生个怀疑。点解咧？因为诸佛如来系以无虚妄。咁啊，若复有人咁啊，假如有个人，佢话身具四重啊，即系人道。法妄啊，或者大乘嘅咧四根本，嗰个杀道淫妄，总之四种根本界，佢全部都犯晒啦。咁啊，身具四重，咁啊十波罗夷就系属于大乘菩萨界，咁啊十种嘅重罪，咁啊佢亦都全部都犯晒啦。咁啊，我哋试想啊，如果每一个修行人，佢既然受咗呢个四种根本界，亦都受咗啊！呢个菩萨嘅十种重戒，咁啊呢啲属于根本戒啊！咁啊从呢个事上嚟讲咧，系不通忏悔嘅。咁啊，如果咁严重嘅罪状，我哋得呢个后果咧，所以话信息啊，即系谂都唔使谂啦，你唔使停啊，停一停呢个就多余。如果呢个人佢真系身具十重，亦都犯齐菩萨嘅个十种波罗蜜重罪，此一个人啊，信即即时啊，就即经此方他方啊，要经过此方嘅地狱，而同他方国土嘅地狱啊，就通要啊，此方国土嘅地狱受尽，咁啊，你都唔能够抵消你自己嘅罪业啊，咁啊，仍然呢系辗转。流於他方啊，個阿鼻地獄嚟嘅受苦，我話乃至同上的十方微無間啊，係未不經歷。咁啊，他方阿鼻地獄乃至窮盡啊，十方嘅無間地獄啊，一一呢，佢都要經歷過。咁啊，説明個人罪狀之大啊，亦都罪之重。他就能一念将此法门咁啊，于呢个末劫之中开示未学啊，咁就假如呢一个犯金刚罪嘅人， 等于话进色都要经过处方、他方、阿鼻地狱苦斗罪嘅。他可是呢，佢若是能够有一念嘅善心，咁啊或者佢亦都通达啦此一部九灵玄经嘅理论啦，咁啊亦都曾经啦，咁啊深深之研究此一部经，佢能够于一念之间。咁啊，將此個大佛頂首年無上法門，咁啊，在呢個末法嘅時期嚟到開示嗰個未學啊，即係等於話有一個人咧，佢完全未曾學已經啊，簡直就唔識得乜嘢，佢就靈驗經嘅理論。咁你發心嚟到開示佢，嚟到教導佢學此一部經，咁啊，亦都咧勸佢日後學成啊。要弘揚此一部經啊！佢話是人罪障啊，應念消滅，不變其所受，地獄苦因，不成安樂國啊！咁啊，説明啦，此經嘅功德之大。嗱，咁啊，上文，咁啊，布施七慈，舍身出猶獲轉輪王位，咁啊，施得少。而福報就好大啦，咁啊又何不盡空遍法界，咁啊裝滿七寶啊嚟到供養微塵諸佛城市供養，咁啊當然呢個福就大到唔大啦，數唔出。嗱咁啊反過來，從呢個罪業呢方面嚟講啊，我哋若是犯係小乘個四根本戒，咁啊亦都犯盡啊。大乘菩薩戒的十種波羅罪，咁啊係為罪中之重者嘅最重者，當然佢要墮地獄啊！呢個肯定嘅，咁啊最大，所以墮落地獄都得啦。嗱，如果能以一念咁啊弘揚此經，就可以轉變佢呢個罪業，轉咗。这个地獄的苦因成为安乐国了，那么一年弘扬此经的功德都尚且有如是的力量啊，何况我们任何一个修行者终身啊，或者读诵此经，或者研究此经啊，或者弘扬此经啊，或者礼拜此经啊，那么是人那种的功德啦，可以说呢就大到唔大啦，咁啊亦都咧係無以比嘅，所以話得福超越個前之施人百倍。嗱，咁啊前個布施咧個福已經好大噶啦，但係咧我哋一念啊就持此經，以此經嘅理論咧係開示呢個未學啊，咁啊所得各種嘅功德咧。超越前人布施的功德百倍千倍千萬億倍，他乃至善果器具都所不能及啊！他說阿難，若有眾生就能重此經，他能持此咒，就如我廣説窮劫不盡，就依我教言都如教行道直成菩提，咁無伏魔業此一段經文呢，就以為食飯嘅第二科啊，名為叫做生善力用。嗱，咁啊上文呢就係滅惡力用，就話只要一念，咁啊將此法門於呢個末劫中開示未學啦，咁啊自人咧如是咁重嘅根本罪狀咧，咁啊應念消滅，咁啊變其所受地獄苦因，成安樂國。咁啊，明咧，此經啊有呢個滅惡嘅力量。嗱，咁啊，原來此一段經文咧，就係敘述啊此經嗰種生善嘅力量嘅安難。咁啊，若有眾生佢能重此經，咁啊，屬於呢個顯教啦。嗱，咁啊，受持讀誦此一部《靈嚴經》，咁啊，能持嘅指咒啊，屬於呢個密教啦，即係密宗嘅理論啦。若果有人能够受持读诵啊，此经第七卷个大十卷首灵研究，佢话如我讲说都穷劫不尽啊，是人所得嘅功德啦、 若是我佛啊，能够广为说之，即使穷劫咁长嘅时间，都冇法子说得尽。咁啊，仲此经，如此就呢一个人嗰种啊功德，就依我教言嘅如教行道啊。佢若果有人咧能够依我所讲此一部嘅灵严经嘅教言，咁啊如教行道啊，如此一部灵严经咧里边所教嘅、所讲嘅，咁啊你如教嘅修行啊，所谓依教嚟嘅奉行，咁啊个修道咧，咁啊得到嘅好处啊，嗰、那个寂静菩提啊，都雷伏摩耶啊，咁啊即如第一卷，所谓有大佛顶首灵如王，具足万行啊，方如来一门超出妙庄严路，亦都说明若是依此啲修行啊，咁啊从始至终，咁啊中间都领悟。思维曲上啊，咁啊由始到终依此经修行啊，能够中间咧依其修行当中啊，冇呢个歪曲上啊，咁啊即系冇呢个种种魔障啊，咁啊即系冇呢个种种嘅魔业，佢话寂静菩提咁无复魔业，得佛说此经已比丘比丘尼系优婆塞系优婆夷，一切世间天人阿修罗及诸他方菩萨二乘正知童子定初发心大力鬼神皆大欢喜作礼而去。此一段经文流通神的第二科名为呢叫做大众喜，就是大众文佛开示此经，三个欢喜三个佛说此经已，咁佛呢咁从开始咁直至到此处，咁前面十卷的经文咁经已广言啦，个比丘系男子出家受具足戒者，比丘尼系女众出家受比丘尼戒者，咁啊优婆塞啊就系男子发心并依三宝而受持五戒者，叫做优婆塞啊。中国话佢就更智难，咁啊优婆夷咧就女子发心亲近佛啊，咁啊受持五戒者，咁名为佢哋优婆夷。中国话佢哋近似女，以共一切世间天龙阿修罗，咁啊就包括咧呢个八部鬼神啊，所谓天人阿修罗，以及咧其他嘅夜叉、罗刹啊，以共鸠盘查等，咁啊一共咧天龙八部啊，咁啊亦有善心护持佛法者，咁啊及他方嗰啲菩萨啦，嗱我哋开始。都为有十方菩萨去来聚到场啊，咁啊闻时施利就以为上首啊嘛，咁啊就说明有好多嘅他方菩萨，咁啊二乘就属于呢个小乘者，即净阿罗汉，咁啊亦都包括呢个圆觉啊，而第一点所谓亦有啦无量辟支无汉啊，就是、定其初心。从来佛所都是有这个二圣行者，以共这个圣仙，以共呢这个童子啊，这个发心学佛者，他定初发心那些大力鬼神，这个初初呢他未曾得到佛法的好处，都是危害于这个人间啊，后来他得到佛的法水滋润啊，咁啊常生近佛，咁啊常常闻佛法，咁啊转呢个恶咧而向善，同啲皈依三宝啊，做呢个三宝个护法神，咁啊叫做初发心咧，嗰啲大力鬼王都皆大欢喜嘅作礼就入去啦，咁啊人人咧听闻佛说此一部大佛顶首灵严经啊，咁啊得到。是广大的妙法利益，咁啊法到圆满啦。当然佢哋亦都要过回本处，佢话作礼而去。咁啊大佛顶，如来密因修正了以诸菩萨万行首灵如经卷第十宗。嗱咁啊此经咧，咁啊讲到此处，咁啊算为咧系讲完。咁啊本来讲经咧。就应该是连续，通常讲此经呢大约是四个月就可以讲完，由于本人呢事情忙 可以仿似一部经咧，从去年八月开始啊，咁啊断断续续啊，咁啊续续断断，咁就变成通咗大半年。呢都系由于咧我自己啊，咁啊应酬呢个会多，所以身不由己，咁啊变咗得耽误咗啊，咁啊各位好多个宝贵时间，咁啊呢一点咧就系请各位系多多嘅包涵。咁啊，现在讲经已经系圆满。咁我哋以此广经嘅功德，咁啊回向所谓世界和平啊，系无有战争。咁啊，愿世界上所有嘅人类啊，咁啊人人咧都系安居乐业，就冇诸灾障。咁啊，亦以此呢个广经嘅功德，咁啊回向呢个发心者，咁啊愿佢哋咧人人啊都系增福增慧啊！咁啊，從此咧係發菩提心，咁啊好啦，講經係圓滿。